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周迷惊醒是在半小时后，不知道是因为水温变凉，还是因为急促的手机铃声。他伸臂拿过一旁放在凳子上的手机，是宋满打来的电话。接通之后，宋满大声嚷嚷： 我给你打了10个语音电话了，你都不回，我好担心你啊。你现在在哪儿呢？ 东京。 我当然知道，我是问你。 在酒店，刚刚在洗澡，所以没注意手机。 哎呀，都怪你，都错过了。 错过什么？ 0点啊，我准备0点跟你说生日快乐的。 哦， 经宋满提醒，周迷才意识到 今天我生日啊。 哎呦，你傻吗？你自己的生日你都能忘记？礼物我已经寄了，可能露露姐帮你签收了。 好，谢谢谢谢。 啊，那我挂了啊，我睡了。 去吧去吧，晚安。 周迷从浴缸中爬起来，拿了浴巾擦干净水，披上浴袍，接通吹风机，将头发吹干。等回到床上，拿起手机一看，微信上一眼数不清的红点提示，全是祝他生日快乐的新消息。他先点开了顾菲菲发的语音条，正在听，响起了敲门声。周迷有点被吓到，动作一顿，偏头听见外头一道女声说 Room service， 不大标准的英文发音，带点日本人独有的口音。周迷下床穿上拖鞋走过去，往猫眼里看一眼，确实是一个穿着酒店制服的女工作人员。周迷将门打开了，而就在这一瞬间，伴随一句 surprise， 从侧面砰地蹦出两束花炮，五颜六色的彩带和纸屑洒了他一身。周迷愣住，就看见一左一右跳出来两个人，一个是宋满，一个是白朗西。宋满手里好大一束玫瑰，而白朗西臂下夹着一只半人高的毛绒熊。宋满一把将玫瑰塞进他怀里。 嘿嘿，祝大公主24岁生日快乐。 姐姐生日快乐。 你们怎么会在这儿？ 就是想给你惊喜呗，不然你生日一个人在异国他乡的，哎，多可怜。 周迷太了解宋满，但凡他支支吾吾，一定是瞒了什么事。事实他已经猜到了。 他人在哪儿？ 谁？ 别装傻。 宋满伸出一只手指，略心虚地指一指他隔壁的房间。周迷径直走过去，准备敲门，发现没有关，拿一张卡片卡住了门缝。他伸手一推，卡片落下来。房间里一盏灯都没开，唯一的光源是摆在桌上的蛋糕上的蜡烛。宋满笑嘻嘻地过来推他。 哎，快吹蜡烛了啊。 周迷却抬手先把灯打开了，然而房间里并没有其他人。他走进去看一眼，浴室门是开的，同样没人。他转身再问宋满。 人呢？ 哎，没来，三哥只赞助了我和小白的机票。 他没来？ 是啊，他说工作很忙，实在抽不出来时间。 周迷一时无声。宋满催促他。 哎，快吹蜡烛，一会儿都要烧完了。 白朗西进门关了灯，宋满凑过来打拍子唱生日歌。周迷蹲在桌边，一口气把蜡烛给吹灭了。灯亮起来，周迷拿了塑料刀子给三人切分蛋糕。微糖的抹茶口味，吃着挺爽口，并不腻。 因为白朗熙在场，周迷不大好这时候跟宋满计较他跟谭燕熙暗度陈仓的事。且因为生日他俩过来，他确实十分惊喜和高兴。三人坐着一边吃蛋糕一边聊天。 明天下午我们去大阪，后天去环球影城。 你别告诉我这也是有人赞助的。 哎呦，不是，我跟白朗熙自己攒的钱。 你自己攒1块钱，小白攒2999块的那种攒法。 宋满嘿嘿笑，白朗熙也摸鼻子笑了笑。 你们不上课啊？ 不翘课的大学是不完整的。 你反正是破罐破摔，可别带坏小白。 谁说的？请假的理由还是他教我的呢。 白朗熙赶在周迷看过来之前心虚别过了目光，假装去研究桌子上的摆件。周迷笑出声。又聊了一会儿，实在时间也不早了，周迷就将宋满拎到了自己房间，让白朗熙单独住一间。私底下他俩怎样他不管，但在他这个姐姐面前还是得叫宋满守一下规矩。宋满带了一个小箱子过来，他蹲下收拾东西，突然啊了一声。 啊！ 怎么了？ 我卫生巾忘带了。哎，这附近有便利店吗？ 有。 周迷叫他先去洗澡，他下去帮忙买。周迷随意找了一件白色针织连衣裙穿上，套一件浅咖色的风衣，穿上平底鞋，拿着钱夹和手机走出房间。下了楼，推开酒店大门，潮湿的空气里一股微微的寒意。街道安静极了，疏阔的树间藏着融融的灯火。他转弯往右边走，记得那里有家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。刚走出两步，便脚步一停，路灯下站了个人，身影长长的投在落了枯叶的柏油路上。面料挺阔的黑色长风衣衬得他身形挺拔，气质尤其显得疏朗。他身边立着一只黑色的行李箱，一只手抄在外套的口袋里，目光朝向马路对面，不知落在何处。而仿佛有所感的，他倏然转过头来，顷刻间脸上便浮出笑容。周迷站在原地没有动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，甚至不知道作何表情。谭燕熙打量着他。 就这么不愿意看到我？ 周迷没有接他的话，只开口。 宋满说你只买了他跟小白的机票。 他其实有点怀疑，这是不是他们设计的连环套，从开门的献花，再到隔壁的蛋糕，再到眼前这个人。然而谭燕熙一句话打消他对于最后一点的怀疑。 原本是这么打算的。 周迷再看他脚边的箱子，确信他确实只是刚到。 你， 周迷指指酒店大门。 你先去办入住吧，我去趟便利店。 谭燕熙点点头，却没有动作，仍旧站在路灯下，和他约莫隔了2-3米的距离，只看着他，眉眼间几分风霜的倦色，但那里头有笑意，也有更幽邃的情绪。 咪咪，生日快乐。 周迷在便利店买完东西回到大厅，谭燕熙刚刚办完入住。他其实已刻意放慢步调，但显然不必高估日本人过分周到和仔细之下的办事效率，如此只能同乘一部电梯上去。周迷目光略略地向下偏，不与相较四壁反射中谭燕熙的视线交汇，平生地问他： 你的助理没来？ 明天下午就回去，用不着他。 周迷一霎静默，只差明说了， 他就是为他而来的。客房在同一层，出电梯之后，穿过铺了深灰色的地毯的走廊，谭燕西拿房卡上的号码与门牌号对照，停了下来。两人房间隔了有七八间，周迷的还在前面。谭燕西拿门卡开门，一面开口。 啊，一会儿你过来我房间拿一下生日礼物。 现在拿不行。 谭燕西犹豫了一下，似在斟酌，然而还是坚持。 你一会儿再过来拿吧。哦，我得收拾箱子，找一找给你的礼物放在哪儿了。 他话里三分的笑意。周迷便点头。 好吧。什么时候过来？ 十分钟吧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订阅收藏，不迷路哦。